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47集，山宿。萧迟也带沈泽川上了峰山，山里辟了条狭窄的石阶，水流浸过鞋底，凉得人受不了。可是萧迟也头也不回，拨开淌水的枫叶，钻去了小径。两个人踩着的泥坠沉了鞋，一脚深一脚浅的往里走。小半个时辰后，萧迟也才停下脚步。雨雾中的茅屋小巧，却不像是住人的地方。他侧身对沈泽川说：“ 南林猎场你救我一次，作为报酬，这地方分你一半。” 我想要的报酬是真金白银，不是一起泡澡。 钱财名利都是身外之物，这地方连皇帝老子都没享受过。 萧迟也舒展双臂，掀了布帘进去，站在门口脱衣裳。沈泽川掀帘，见萧迟也已经赤裸了上半身，那肩背上的肌肉线条干净利落，像是刀削出来的剑术。屋里除了翘头小衣架，只有个通出去的温泉。萧迟也的衣物搭在小衣架的一边，另一边显然是给他留的。萧迟也把靴子也脱了，回头看沈泽川一眼：“ 你是要背过去脱，还是要看着我脱？” 沈泽川拉了腰带，背过了身，东珠落在掌心，他顺手纳进了袖袋里。背上的目光根本没有移开过。沈泽川的手顿了片刻，扯掉了自己的外衫。萧迟也看着那衣衫滑落在地，沈泽川脖梗处的白皙终于延伸向下，犹如融进在月色中的梨花宣纸，背部看起来又薄又顺滑。萧迟也想，是了，他一直盯着沈泽川的后颈，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。一个男人的后颈怎么能生出这样惊心动魄的丽色？这超出了萧迟也过去所有的见闻，这不仅让他惊奇，还让他困惑。离北的小狼牙齿锋利，却从来没有咬过这样的脖梗，也没有咬过这样的人。他目光下移，好似带着摩挲的力度，从沈泽川的后颈沿着那微微起伏着的线条不断地向下滑滑。萧迟也口干舌燥，猛然惊醒，仓促地转开目光。疯了吧，他心道。东龙大街那么多的姐儿，哪个不是货真价实的美？他怎么看着个男人的背就如同激火中烧？萧迟也从前最看不上被美色引诱的人，因为他仰慕的前辈无一不是心智坚定者，每一个都堪称正人君子，带着坐怀不乱的气质。好比他父亲，好比他大哥，好比他师父，天下名将更迭，他却从来没有敬佩过七十羽，就是因为七十羽好色。中博一战后，他最恶的人是沈巍，也是因为沈巍恶贯满盈还好色。可是此刻他感觉到一点晕眩，那被梅捕获被玉煽动的本能再一次有了抬头的趋势。萧迟也吃力地克制着目光，真切地感受到灵与玉的矛盾。他不爱这个人，可是他为了这个人的美，竟然第二次升腾起了拥抱他、蹂躏他、撕咬他的欲望。 不下去吗？ 沈泽川毫无察觉，回身坦然地走近他。萧迟也恶声说：“ 嗯。” 水雾氤氲，雨声敲打。沈泽川要进入水中，弯腰时，后边的萧迟也清楚地看见他腰团的曲线，随着他的动作而越发显眼。有肌肉，很紧致，但一点也不像习武之人，因为在萧迟也看来，没有威胁力。沈泽川沉入水中，被雨水泡凉的双脚逐渐回暖。萧迟也下了水，离他远远地靠在另一头。沈德川诧异地问：“ 你躲那么远干什么？” 我乐意。 萧迟也粗暴地叠了湿帕子盖在眼睛上，搭着双臂不再看沈泽川。过了片刻，萧迟也又觉得不妥，抬手扯掉帕子，直勾勾地盯着沈泽川。沈泽川觉得萧二这会儿就像他的海东青，仿佛戳一下就要开始进攻。 你要看什么？ 沈泽川的神情如春风般和煦，用哄骗街头吃糖葫芦的小孩般的语气， 你说出来我给你看。 萧迟也屈起一条腿，不动声色地扯了扯腰间仅剩的遮挡。 刚才都摸过了。 沈泽川微微沉身，只露着一双眼瞧着他。萧迟也被他打量的目光看得更烦躁。 干什么？ 适才心情不错，怎么突然就变天了呢？ 我此刻的心情也不错。泡澡可以闭嘴，不需要讲。你能不能别这样仰视我？ 沈泽昌缓缓抬起身，水珠顺着他的胸口往下淌，泡散的发如墨尽开，好似从这水雾间攀出的玉兰花。小池也受不了了，他怎么会想到花？他睁着眼看着沈泽川靠过来，当沈泽川坐在他旁边时，他甚至能够闻到沈泽川的味道，不香，淡淡的，好想再闻几次。萧迟也收回搭在边沿的手臂，忽然一把扯过小衣架上的衣衫，一股脑的塞进水里挡在腰上。他做完这一切才淡定地看向沈泽川， 怎么了？很惊奇？怕你对二公子见色起意，特地挡一挡。 我谢谢你。 沈泽川神色不悦。萧迟也一低头，才发觉自己扯下来的是沈泽川的衣服。 为我洗衣裳，让我要在这里泡到明日。 两人对视间，尴尬的沉默飞快蔓延。外边风声飒飒，秋雨凄凄。萧迟也过了半晌，才说， 这衣裳留着也干不了。 萧迟也说他可以让猛去叫陈阳。于是他仰头吹了声口哨，温泉里寂静片刻，浪涛雪晶和猛都没有来。萧迟也又吹了声口哨，外边的猛把头缩进翅膀底下没搭理他。下这么大的雨，他一点也不想飞出去搞事自己。这沉默仿佛无边无际。最后沈泽川说， 我拧干吧。 萧迟也把衣裳又摁了回去，对他咬牙切齿地说， 等会儿。 两个人在温泉困了一宿，衣衫晾干时已经是卯时了。沈泽川总算穿上了衣裳，系腰带时还能觉察到那虎视眈眈的目光，但他没吭声，佯装不知道。萧迟也先连，外边还黑黢黢的一片，空中弥漫着山雾，充满雨停后潮湿的味道。下山不方便，石阶上都覆着薄冰。两个人一前一后，沈泽川从高眺望， 教场占据了封山的西南方，虽然离去都很近，却被封山挡了个彻底。八大营不会巡查此处。你这位置挑得太好了， 如果没有封山，我也不会要这块地。 萧迟也拨开风枝，回头示意沈泽川从他手臂下钻过来。沈泽川过去了，面前风景豁然开朗，一切遮挡都化为雾水，可以清晰地看见禁军教场，教场上已经有队列在跑动。沈泽川打量少顷， 秋猎时禁军没有动手，但看得出装备齐全。如今花思谦死了，秋猎的后续查封一结束，督察院便该找你了。 萧迟也的俸禄显然养不起两万禁军，他也不能挪用离北铁骑的军饷，可是按照秋猎前户部下拨的年费，禁军显然没钱组建成这样的规模。西固安死在了说不清上，如今这个说不清马上就该来找萧迟也了。 尽管来。 这笔钱哪来的？他此刻没继续说，沈泽川也没再问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